喂，大家好啦！ 喂，大家好， 翻嚟啦！今日礼拜五嘅， 第八五嘅，咁我哋准时啊！今日真系准时啦！血案解封嘅第三集，继续有我永少。 先人 是我是 Albert、 其实我哋冇夹埋一起穿黑色衫喎，咁啱得咁巧喎，好多时曾经试过有啲观众咧话我同先人咧着红色衫两个埋一路咧，好姣。其实我哋冇约定着咩色衫嘅，咁啱得咁巧嘅啫。 就系你知我另外一个节目咧，先人述意咧曾经有高人指点，话我就五行欠少少火，所以我就成日要着红色嘅。我并不是姣嘅人， 系啦，系啊。嗱，今集咧我哋咧都系继续我哋啲樽。血案啦，解封啦，咁今集咧就比较重口味少少啦，我哋就讲呢个残酷嘅消尸。好啦，讲开消尸嘅话咧，就大家一定会谂起好多火葬嘅场面啦。其实我哋所讲嗰啲咧残酷消尸咧，就唔系个即系病死之后咧，就喺殡仪馆跟住去火葬场咁样啦。 并不是一个仪式， 并不是，而系咧喺一啲凶杀案当中，而呢一班嘅凶手咧，佢哋去用烧尸嚟做一个毁尸灭迹嘅过程， 系啦。 咁而嗰个残酷程度咧，或者叫做嗰个做法系令我哋觉得好残忍嘅， 令人发指啊， 令发指啦，系啦，就系人神共愤啦。咁我哋就变咗就今日就讲几单呢啲案件啦。咁啊，都系嗰句啦。第四节我哋就将呢三个 case 咧 解构下啦， 就解构话合埋一齐啦咁样。嗱，唔好介意啊，因为我哋讲案件咧，好多时人哋觉得我哋依好似讲一集讲三单案，好似好唔够喉咁。咁啊，先人你点睇呢件事啊？ 哇，三单好紧要噶啦， 即系好似唔够喉，好似觉得会唔会讲详细啲咧咁样？ 咁啊，你讲一单嘅啫，咁样成个钟 系咯， 咁你又会觉得闷嘅。 系啊，其实我哋点解要讲三单案咧？就系、是、因为我哋第四节咧就将呢三个 case 系 就集合埋一齐，而我哋自己咧就会发表我哋嘅一啲结论出嚟嘅。 我哋有自己的角度去睇嘅， 冇错啦。我觉得呢一个先系精华， 同埋系因为三单案咧，佢有共通点，我哋系讲呢个共通点， 冇错， 系啦。咁因为单案已经出边好多人会解构过晒噶啦 ，Albert 讲得冇错啦。 系 每一单香港嘅奇案咧，我话俾你听，你喺 YouTube 上面打咧，基本上咧 系好多人 讲到烂晒嘅， 系啊， 系可能讲一个 case 咧，可能有六七个节目讲过啦，或者系好多报道出嚟，我哋就觉得你哋大家有兴趣知多啲嘅话咧，其实都好多途径知得多啲。但第四节我哋所讲嗰啲发表嘅一啲结论咧，或者发表嘅一啲意见啊睇法嘅时候咧，就系、是、我哋呢三个人咧自己做嘅。咁呢一样嘢咧，我就希望个结构咧就完整少少啦。好啦，嗱，第一单事不宜迟，去第一幅图先。嗱，呢一单案咧就比较就出名啲噶啦。 系。 咁咧我就讲一讲啦，呢个就系秀茂坪同党消失案。嗱，呢单嘢咧就系香港开埠以嚟咧涉及最多未成年嘅谋杀犯嘅案件嚟嘅。呢单嘢系啦。嗱，而呢个小图入边呢一个咧就叫做陆志伟，花名叫做阿鸡。咁佢当年咧被人哋即系杀嘅时候咧，或者叫做虐杀致死咧，就得16岁嘅啫。系啦，呢个后边嗰度啦，就见到嗰个一堆黑色嗰堆咧，其实就是一啲烧咗嘅一啲我哋叫做残肢啦，咁样嘅。好，返返嚟先。係返返嚟先下有。咁呢单案件呢就发生喺呢1997年5月14日嘅晚上。好啦，97年5月14日其实呢单案件发生嘅时候呢都仲未係主权移交喎。 未。 係啦。 七一先系啊嘛， 系啦， 仲有个几月， 个几月就搞单咁结嘅嘢系嘛？ 系 嗱呢单嘢咧，令我哋最心寒嘅地方咧，就系14个这个疑犯啦，或者后来定咗罪啦嘅罪犯咧，其实都冇一个98岁。 系啊， 吓咁以香港嘅法律嚟讲咧，其实有个规则系咁样嘅。 系 如果你7岁或以下咧，6、7岁啦，唔知6岁、7岁咁上下啦，你犯嘅任何嗱呢样嘢，我讲俾大家听嘅啫，我唔系叫大家去做啊。 系 犯嘅任何嘅刑事罪，理论上咧，就唔会牵涉到咧一个我哋叫做入去呢个教导所或者入去呢、即系一个刑责嘅，就唔牵涉嘅。好啦，到7至12岁咧，就会牵涉到呢一样嘢噶啦。不过咧，就睇你嗰个精神状况同埋你个生活状况。12岁咧，到大概15、16岁到啦，就系少年犯啦。咁就佢哋要为佢自己嘅即系行为负责噶啦。 系 17岁或以上嗰啲咧，基本上好多时都已经 当成人， 当成人咁样要负一个好重嘅刑责啦。系啦，好啦，好咁讲呢单 case。 系 咁呢单案咧， 就令到呢个社会咧就好认真咁样去对待青少年罪犯呢个问题。 嗯、 好，我哋去第二张图先，系啦，嗱，停一停呢度先啦。嗱，我讲个案件嘅背景啊，个案件咧其实就系有一班同党啦，我哋叫做咁啊、嗯、十几人嘅，佢哋就喺一个单位入边，就我哋叫做執行私刑啦、 嗯， 即系俗称叫做佢哋所讲嘅家法啦，佢哋话觉得自己一个帮会啊嘛。咁、 嗯、 嘅时候咧，足足喺个单位入边咧，打呢个陆志伟即系阿鸡啦，虐打佢啦，就超过三个小时。三个小时之后咧，就佢就不治身亡啦。咁、 嗯、 呢班同党就谂住，初头仲谂住咧点样救佢嘅、 嗯， 但系后来发觉。佢都已經奄奄一息啦，都已經貧死啦，甚至乎已經氣絕啦。咁、 嗯、 就諗住點樣去毀屍滅跡啦、 嗯。 而呢一幅相呢個單位呢，即係呢個我哋叫做 後樓梯 咧，就佢哋個消失嘅現場啦。好、 嗯， 翻翻嚟先，係啦，消失嘅現場啦、嗯。好啦，嗰個事件咧牽涉到好多人，咁我就將佢簡化咗去，因為呢件事都好、嗯、 十幾個人啊，好多人。 上文下理好长嘅，咁我哋由边一点开始讲呢？我哋由一个人叫做三叔陈木清开始讲啦。 好， 咁咧佢哋事发个单位咧，咁喺边度打死呢个阿鸡嘅咧？就喺秀茂坪村，就39座嘅1508室。我点解会讲得咁细节咧？就因为已经拆咗噶啦， 系啊，所以 唔 怕讲。 嗱，下一单第二节嗰啲，我系讲得好含糊嘅，因为我费事，我学下先人啦，心存咩忠厚， 系啦， 唔好讲人哋点卖层楼系嘛。系啦，咁呢单嘢咧就系、是、由阿三叔度讲起嘅。阿、三叔咧就是、其实就系呢个单位嘅我哋叫做 屋主 啦，唔系叫业主，叫户主啦，或者叫 户主 啦。 因为你个系政府楼嚟噶嘛， 租嘅啫嘛。 系 咁就佢本身住呢个单位嘅，咁其实佢同咧其中一个涉案人咧系有啲亲属关系嘅、 嗯， 不过就疏堂嘅。咁、佢就本身咧佢有轻度弱智嘅。咁佢。那個單位入邊獨居一個人住啦，咁、佢就同嗰啲僆仔咧，嗰啲十零歲嗰扎僆仔咧就好 friend， 咁啊算啦，橫掂都咁老友，咁因為佢有少少輕度弱智，其實 即係佢個智商咧十幾歲 啫，係啦，冇錯啦，咁、其實啱玩嘅，咁、就算啦，俾條鎖匙你哋上嚟有事，煲下煙啊，打下麻雀、啊， 即係俾佢鬥你啦， 係啊，打下機啊，傾下偈啊，個聚腳點啦，咁啊點知咧呢個三叔咧就開始惹禍上身啦，呢班僆仔咧原本你知以前啲。同党咧，佢哋啲僆仔俾人恰惯嘅，即系成日俾人恰得好惨嘅。大大下咧，佢哋自己组织个拉帮结派，就自己成为一个党派。咁呢个党派咧，佢哋咧除咗系抵抗啲虾佢哋嘅人之外咧、 就又系虾翻人啦。 冇错啦，即系潜前滴水，滴嚟滴去都嗰度，即系去虾翻人转头啦。 系啦， 搞翻转头啦吓。咁、结果咧，佢哋第一个目标咧，虾嘅人咧就系、是、三叔啦。咁成日打下三叔啊，闹下三叔啊，咁喂，三叔俾个地方你哋。玩搞搞阵，你啊反而搞下三叔， 唔识感恩， 冇错啦。最攞命一样嘢咧，就系、是、三叔曾经试过屋企唔见咗五嚿水， 系啊， 问佢攞翻，点解俾人打？ 佢要攞嚟交电费啊，嗰五嚿水要嚟， 冇错。咁跟住唔见咗钱，咁跟住后来咧，咁其实呢个阿鸡咧就比较系，我觉得系。同阿三叔就有个怜悯之心嘅、就可能系个心地好少少啦。咁、就话阿、三叔你咁样成日俾佢打到口肿面肿咁样，不如你报警啦。跟住三叔就觉得都系唔好嘅咁样。但系呢件事咧， 俾人知 咧， 俾佢哋嗰班同党咧，嗰十几人就知道咗啦。咁佢哋咧，其中嘅最大嘅大佬咧叫大王，系、啦，叫大王咧就话阿巨根俊咧，咁名我唔讲啦，即系我以下嗰啲全部都系佢唔系真名，佢当日嗰个叫做 出号， 佢起朵嘅名啦。 点解我唔讲出嚟咧？因为成班放晒出嚟噶啦， 系啦，即系我知啊，荣少认得你、 啊，荣少仲唔系你咁样，系咪仆我咁啊？咁啊，咁跟住咧就当然啦，召开会议，喂，你呢个阿鸡做咩咁多事啊？佢、就谂住。執行呢、這个 家法， 系啦，就喺嗰、个晚上咧，14号晚上咧，就不停咁打下鸡啦。咁、其实阿鸡呢个人咧，本身都已经俾呢班同党咧，唔系第一次恰噶啦。曾经试过咧，喺嗰件即系呢件凶杀案 之前啦、 之前咧，好似都有几个礼拜前，成大半个月一个月左右之前咧，曾经试过俾人哋当众除咗条裤嘅。 系 啦，仲要趴喺度俾人打嘅，系、啦。咁但系问题咧，你知佢哋个青少年世界啦、有佢哋嘅感官同认知。 系 咁最大镬就系话，佢哋好崇拜呢个英雄嘅。 97 年咧有一套电影好出名嘅，一不讲啦，系乜嘢咧？ 一定就是古惑仔啦， 冇错啦。咁你谂下，我哋睇古惑仔就当一个娱乐戏咁，佢哋唔系佢哋当朝圣喎， 系啦， 佢哋约埋话，喂，我哋一齐去睇 扮佢啦咁样嘅， 代入啊，直情系， 系啊，冇错，要做啊， 系啊，佢哋嗰种英雄主义就好强嘅。咁、好啦，咁到嗰个晚上，佢就觉得自己系一个帮会，佢个帮会有个名字叫王朝。 哦， 咁似玉郎，即系王郎啲，嗰、个叫玉王朝。 有个漫画家啊，同埋有个做甜品嘅都好似有一个嘅， 飞花铺都有。 系 OK， 嗰个唐朝，呢、个王朝， 系嗰个唐喎，唔系，睇先啊，系嗰个唐朝，唔系王朝，系 系啦。咁佢哋咧就打啊打下鸡嘅时候咧，其实用咗啲好残忍嘅方法打佢嘅、例如有一个方法咧就叫倒头桩，就成班人掹住只脚咧系咁冲落地下。咁讲下鸡嘅身材咧，其实就唔好似我同埋仙人咁咁大件嘅，反而咧好瘦，好瘦啊，净系瘦削嘅，即系话个骨架好单薄嘅，即系受唔起太大嘅冲击嘅。咁变咗咧，其实佢哋打鸡嘅时候咧，冇谂过会打死佢嘅。因为同样嘅事件系之前发生过喺阿三叔身上啊嘛。咁三叔当时系37岁，就佢因为佢哋系做咧呢个废纸回收嘅工作啊， 担台 即系劳动啦， 劳动，所以佢比较灰唔 扎实啲。 系啦，咁变咗咧。我就觉得三叔都打唔死啦，点解佢会死嘅？直情好似即系 B B 班咁样，其实 不敢相信 啦。系啦，不敢相信咯，因为佢哋沉迷于自己嘅世界入边。好，去第三幅图啊，系啦。嗱，当年咧呢啲嘅罪犯啦，佢哋其实系有男有女嘅。咁当日咧，你见到佢哋咧被人拉嘅时候咧，佢哋都唔系一个好健硕或者系好大个嘅一个状况啊，即系都13至到17岁嘅呢班人。 哇！而家放出嚟就可能好大只啊，粗咗咁多年。 佢哋嗰时咧最重嗰都系判22年。 系。 咁嗱，阿老师你计啦，97年拉咗22年。咁仲有啊，七除八扣嗰啲假期喎、 啊，系啊，一年坐八个月啦，你计。 咁其实理论上早两年已经放晒出嚟啦、啊，最后一个放埋出嚟啦，系啦、啊，好，继续去图啊。 但系嗰个坐喺隔篱嗰个类似导游嘅物体，个咪差人定杂区？ 嗱、呢班咧就系、是、当日咧，佢哋听审啊，喺出边咧等，即系叫做等结果嘅，佢哋呢班人嘅朋友仔啦，你见到都系呢啲咁嘅样啦，系、啦、啊，好，继续去图啊。 个历程啦，嗰、 那个系啦，呢一张图咧，如果大家可以停咗嗰、那个，即系上 YouTube 嘅时候咧，停咗放大嚟睇，我唔详细讲嗰啲人名啦，咁咩边个大王啊、番薯啊、黑仔嗰啲我唔讲啦，咩阿的啊嗰啲叫啲咩啊嗰啲粒的嗰啲啊咩嗰啲我唔讲啦，咁咧但我想咧讲一讲佢哋咧，嗱你大家睇住呢张图啦，嗰、那个佢哋咧有首打油诗噶、我觉得要讲一讲嘅，佢哋咧自己作出嚟嘅，叫做咩名咧？叫即系成首诗啦吓，佢就叫做王朝终于有个朵。不落黄旗巨跟进，红兴揸 fit 大佬必，震东车房花王狗，武术指导 Forest 金，王朝书同小的子，吉列珠把许志勇。嗱呢段打油诗入边咧，其实就充满咗佢哋个名嘅代号嘅，同埋佢哋个排名嘅。好，翻嚟先。 喂，佢叫吉列珠扒咧，几搞笑，又叫阿勇， 系咪女嚟嘅咧？ 唔系啊，呢个男仔嚟嘅。咁其实成件事咧，就喺嗰个虐打嘅过程当中咧，当然系佢哋做咗好多嘢啦，我哋唔详细讲啦，即系嗰啲好残忍嘅事情啦。后来就发觉佢死咗，死咗之后咧，佢哋就谂办法点样去处理 事情。 佢哋就好精嘅。 系， 但呢个亦系咧官判佢哋比较重嘅原因。就系佢哋真系谂住搬条尸去到一个将会拆卸嘅嗰、那个 大 楼嗰度。好啦，咁佢哋咧就去到嗰、那个都系沉迷平村嘅，咁跟住就烧尸，咁烧嘅时候咧，佢哋做一个步骤，呢个步骤好冷血嘅，就系将啲溶嘅强水淋落阿鸡个面嗰度，其实已经系个尸体啦，淋落去，等佢揦烂一块面就冇人认得出， 毁容帮佢， 毁容系啦，跟住就再落电油火水就烧，咁烧到咧，其实呢单案件咧，要讲明一点就系、是，其实烧到咧变咗骨。所有嘅 DNA 都破坏晒，跟住佢哋变咗骨之后咧，就将大部分嘅骨啊，即系头颅嗰啲骨咧，就抌咗落去个垃圾房嗰度。咁就跟住后来，其实到最尾阿鸡又得翻十零嚿碎骨， 搵唔翻噶嘛， 其他嘢搵唔翻啦，已经系啊。咁、那个破案关键就系咧， 当然啦，个啊鸡唔见咗啦，咁啲人会揾佢啦。咁梗系十几个僆仔，有啲人就爆响口噶啦。咁又同社工讲咗， 人多有鬼。 社工就报警，加上其实当日咧打死咗个鸡之后，个尸体唔系即刻处理嘅。其实系阿三叔同阿鸡系共处一室咧，做一晚嘅。咁跟住后来咧，阿三叔都讲咗件事出嚟。咁警察就拉人啦。一拉人嘅时候，一揾到第一个僆仔， 就揾得晒噶啦，就揾到个 僆仔就已经。爆大镬啦，话唔关自己事， 和盘托出， 和盘托出，跟住全部爆咗出嚟啦。咁每一个人都讲呢件事出嚟嘅时候咧，唔关我事噶，佢打大力啲噶，唔关我事噶，呢个打大力啲噶咁样。咁当中咧，呢十四个男女啦，咁被人捉嘅时候咧，咁就本来咧，因为你知啦，香港咧嘅普通法咧就一定要有揾到个尸体嘅。咁揾唔到尸体，唯有系点样做咧？就揾个污点证人，咁嗰个咧污点证人咧就系边个咧？就石子健咧，就系阿 Bit 啦，就做污点证人咧，就督翻佢哋转头嘅。咁石子健咧都有判刑，就判咗七年。咁当然而家已经出咗嚟好耐啦， 好耐啦， 系啦。咁但系咧呢个石子健咧到最尾咧，个法官就赠咗一句，呢个嘢我好记得嘅，就系归去来迟入边嘅其中一句咧，就系叫十迷途其未遇，觉今时而作非，即系叫佢哋改过自新。佢都当场喊嘅，系啦。而当中咧个判刑入边有一个咧女仔咧叫佩儿咧，佢就喺2007年，即系呢个当年佢当日都有，好似冇服刑咧，都系当庭释放佢嘅，因为佢太细个啦。咁就2007年10月25号咧，即系呢件案件发生十年之后咧，就跳楼自杀嘅。系啦，即系其实呢件案件当中嘅人咧，嗰、那个生命咧都好坎坷咯。即系其实你话边个受害人？阿鸡系当年受害人啦，但系犯案呢班，我谂都唔系一个。即系都逃唔过我哋叫做 天王恢恢 命运嘅一个就即系命途多寡啦吓。好，咁我哋最尾去埋啲图先，好啦，跟住去埋几幅图先。 第六 系啦，呢一张图咧就睇到啦，三五成群咧啊，当年嘅戏喎，好似1999年拍嘅戏就系讲翻呢件事。所以点解我哋唔讲咁详细咧？就是、因为大家可以去睇翻呢啲戏又好，或者上去睇都好，系啦。好， 我哋去埋下 去埋几张图啊，系啊。嗱呢个就系嗰个佩儿啦，当日被人拉嘅时候状况，后来都因为情路坎坷同埋事业打击咧，咁就变咗就跳楼轻生啦。好，继续去。 可能抽离唔到啊？ 会噶，呢、這个系啊，一个梦魇啊嘛，嗰啲 系啊， 系好啦。呢、這个咧就系佢哋弃尸嘅垃圾房啦。仲有冇图？ 冇晒 啦。好，我翻嚟先。嗱，我哋 over 温 啦。 啊，嗰一件案都 over 温啦。好，咁我哋今节完啦，咁下一节啊，再翻嚟再同大家倾。 好。